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你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美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即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祝各位听众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哋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狮子同阿淡同你一齐反曼大联盟。 好啦，喂，我哋系咪讲咗圣爱快车先啊？ 讲圣爱快车啊！ 圣爱快车系嘛？ 嗱，其实圣诞真系好开心噶， 都几开心噶。 系啊，好捻开心。 通常赢嘅圣诞嗰次。 系啊，佢近廿年都系圣爱快车嗰度都未人输过嘅。 佢好难输啊！ 好难输嘅，佢咁嘅状态，又有费蛇又胜又劲啲人。嗱，佢圣爱快车咧嚟紧就会系对韦斯咸先嘅主场对韦斯咸 三分啦， 系咯。跟住咧就作客去后城就打老虎嘅 六分咯。 跟完之后再次作客咧就会去到呢一个诺域治 九分咯。 跟住咧最后咧。就会1月2日咧，就会对呢、這、一个热刺嘅主场 12分， 系啦，就会食甩埋热刺嘅一定。 哇！攞晒呢12分真系好不得了， 上榜首啊！ 上榜首啊！ 因为佢而家同阿仙奴唔系争好多分啫嘛。 系啊， 佢而家同阿仙奴争十分定系 十分， 系啊，12分咪到赢两分咯， 到赢两分咯， 即刻到赢两分上翻榜首咯。 因为佢赢嗰12分，即系基本上前边佢上边嗰啲全部都系会输波噶嘛。 系啊，四场输紧晒。 系啊，四场输晒或者和晒咁样，所以再出硬啦，上榜首啦。 和都唔得，要输晒， 要输晒。 和都唔够。 唔系，仲要利物浦、车路士、曼城、爱华顿、纽卡素同热刺全两部都输。 全部输晒， 系咯，全部输晒， 即刻上翻榜首咯。冇得倾啊， 你好难，好难噶，因为两队即系上边嗰几队实有一队自己打自己噶啦。咩？一有队赢，有队输咯。 可能出啲后备球员扣分， 都系要扣分咯。 扣分， 呢个波图记者扣分。 你波出咗13个，扣你5分。 出啲停赛球员咧，可能即系又唔认得佢。明明啊，林伯特停咗赛，诶，点解佢仲出林伯特？但系又唔知噶，踢完之后先扣分。 系啦， 即系咁样 扣分，得扣分呢个可能性嘅啫。啲人仲笑鸠我，点知真系有？有阵时咧讲咧完之后，真系会发生嗰样嘢，好啦，好笑。明明鸠屈冇分析嘅，就话啊扣分咧会真系。啲人话：屌，点会有可能扣分啊？点知巴西就整队扣分， 整你叹啊！ 跟住搞队卫冕嗰队降班球队可以卫冕嘅降班球队 ，OK， 唔卵使降班，你话真系好好笑噶，好卵劲噶，富明尼斯，知唔知点解啊？有阿孔卡 哦，系 阿广州恒大嗰个翻富明尼斯啦， 佢翻富明尼斯之前系要去养和睇睇医生先啊，佢 点解？ 因为佢唔敢喺大陆睇医生啊嘛，真噶， 佢咁讲， 你有冇听足球频道啊？就系佢人哋唔捻踢，就系因为喺顶唔顺喺大陆啊。 哦， 即系我唔知，嗱，我唔知我哋反问嘅听众有冇听过呢个古仔啊？因为我都系听足球频道，好好笑啊！佢话人哋点解唔踢？ 阿杰斯讲噶，吓，肯定够。 佢就话咪真嘅呢个，咁佢就话去睇医生，带个小朋友就去广州嗰度就睇医生，咁咧个医院咧就俾咗20-30包药佢。 咁佢唔係講嗰啲文㗎嘛，唔係講國語㗎嘛。咁、佢就問個翻譯，就叫個翻譯 check， 逐隻藥同佢 check 翻啲名。咁佢 check 撚咗之後咧，俾咗30幾包藥佢咧，佢發現原來得3包係同感冒有關嘅啫。其他嗰27隻咧就係啲唔係春藥，就係啲保健藥丸嚟嘅、啊，就唔知補下中氣啊，補下條椎啊，補下只腳啊咁樣嘅，就有27種咁佢谷鳩氣，屌你有冇搞撚錯？咁佢即係個小朋友病，佢谷鳩氣，佢咪帶個仔落嚟養和睇咯，到最後即係拖埋個仔落嚟香港睇醫生咯， 真㗎 喺養和留醫咯，係啊， 哦， 即係頂唔順你明唔明啊？佢你好難啊！你除咗食嘢，你即係你除咗踢波揾錢。你仲有真係你要食嘢啊，好多林林种种㗎嘛。咁你变咗林林种种里面嘅嘢呢，咁你搞一大轮，你唔係淨係踢波搵钱，你好多生活上面嘅嘢要融合㗎嘛。咁、融合唔到，咁咪搞成咁囉。咁结果咪落咗去养和嗰度留医。 哦，即係所以佢而家就返返去巴西 走啦。唔係巴西，阿根廷。 巴西啊。 唔係佢阿根廷人。 佢阿根廷人，但佢返巴西踢波、啊。因为佢巴西成名嘅。佢係、巴甲嘅，佢曾经系巴甲嘅最佳球员。 所以 MVP 射赢囉。 系啊， 点样唔赢？ 孔卡系好好帮。 你谂下，佢喺巴西嗰度神射，过到嚟亚洲，你边个够佢踢？即系一个踢你几个啊？ 孔卡就点无啦讲孔卡嘅？ 唔系咁讲，佢又讲啫。 唔系，但系头先点解无啦讲孔卡咧？ 你讲紧 你话 降班啊嘛？ 你话降班 系啊 孔卡啊嘛？ 系 啊，喂，讲翻圣爱快车，唔好讲降班。嗱，真心讲咧，先讲曼联啦。曼联嘅赛程系真系相对上系好踢嘅，因为佢打嗰四支球队咧，就牌面上咧就。唔够曼联砌噶啦， 但系，科学肥童拉伤咗个鼠閪根， 佢又拉伤鼠閪根咩？ 冇错， 我鼠閪根真系好易伤， 鼠閪根好易伤噶， 好捻易伤， 真系好閪噶嗰条鼠閪根。 嗱，先讲廿一号先，做东啊嘛，廿一号咪做东噶， 系。 嗱，廿一号做东嗰晚咧，就先有呢个利物浦对卡迪夫城头场嚟嘅， 冇得打啊利物浦， 梗系啦。卡迪夫城赢过曼城， 有个老细咧， 和过 佢老细出场唔知跳嗰个咩水舞咧，你真系。 但卡迪夫城今场系作客嘅，所以正路计咧 冇咁串啦，跳 利物浦，利物浦应该即系嗰个班主啊，呢、這个卡迪夫个班主应该。 卡迪夫个班主就好捻串， 唔捻够胆咁样着衫去啊， 同埋佢最中意做嘅动作啊，即系扮水舞嗰个咧。 佢咪同阿刘德华有关系嘛？ 系啊，个舅父嘛。朱丽倩个舅父好似系 朱丽倩， 朱丽倩个 朱丽倩，我先个朱丽倩， 朱丽倩个舅父好似系，好似系啊， 五个人 嘅，系啊系啊，有啲关系， 有钱啊，好捻有钱噶、 啊， 大妈， 系、哦、啊， 唔系呢个嗱呢场波咧有个， 如果唔系点会咁嚣啫？喺场度 有呢场波个亮点嘅，假设利物浦侥幸胜出， 系 将会短暂 啊，唔会短暂，因为仲有车路士对阿仙奴啊，有机会噶利物浦。 即係佢會想榜首。 如果阿仙奴即係樣樣車路士咧，車路士富碌撞緊贏緊咗咧， 係啦， 就利物浦就上榜首啦，車路士就第二咯。 哦， 阿仙奴就會落翻第三咯。如果輸啊 ，OK。 嗱，必須要指出一樣嘢。 但其實我希望利物浦贏啊。 必須指出一樣嘢，其實個短暫性咧，就都起碼有21到24號嘅。點解咧？因為阿仙奴對車路士嗰場波係24號先踢，即係係第17週最後一場比賽。即使呢個曼城贏。都唔会超过利物浦嘅，咁利物浦系可以有嗱，绝对有呢个机会嘅。08到09年之后咧，好侥幸地会即系坐喺圣诞上榜首，原来嗰队系利物浦。你谂下对曼迷嚟讲系几捻咁讽刺。调翻转讲，即使阿仙奴对车路士和嘅话咧，利物浦都系会喺榜首嘅。因为得失球，利物浦系比阿仙奴好嘅。 嗱，我想提一提啊，阿仙奴对车路士嗰场波系凌晨四点踢噶、哦，凌晨四点啊， 平安夜凌晨四点啊嘛， 系会好冷冻啊， 唔会暖翻啊嘛，暖翻，咁跟住咧，其他强队咧嘅对手咧就系、是、热刺会作客呢个沙林顿， 系， 咁又再嚟一镬嘅，咁跟住之后咧就廿一号嗰一日咧，其实就曼联就会主场出击对韦斯咸，咁所以咧都要讲返之前列嘅另一支球队啦，就係呢一个纽卡素就会作客水晶宫。咁所以其实曼联有机会短暂地，假设佢赢到嘅话呢，佢短暂地係会升上呢一个嘅第七位嘅。至少。 巴闭呀。 至少。 哇，有九至七都。 九至七就 好犀利。 唔系你计下啱㗎。佢上周前一周系九嘛。今周系八嘛。下周系七。再下周系六。再下周就。 五四三二一。 冇错。 搞撚掂， 系其实唔好笑佢哋呢个圣诞上榜首，圣诞只不过推迟咗几个月啫。 係啦，有呢個機會嘅。咁啊，呢個禮即係呢個禮拜係會有一堆咁嘅波啦。嗱，聖誕快車開打，咁跟住之後咧到 Boxing Day 啦。 嗯， 係啦，聖愛快車係 Boxing Day， 曼聯會頭場。 搏嘢喎，曼聯又 係啦，曼聯搏嘢啊，打老虎。咁樣打 老虎， 今晚打老虎，今晚搏老虎。咁啊，跟住同一個比賽日咧，就呢個熱刺就主場對西布朗。阿仙奴就有一個倫敦嘅小打比，就係對呢一個嘅韋斯咸，作客韋斯咸。 冇得打啦。 跟住之後咧，車路士咧就會對史雲斯，係啦，呢個愛華頓就對新特蘭。咁然後咧就犀利啦，利物浦作客呢一個嘅曼城。 哇！利物浦都幾頭痕喎。 頭痕。 因為作客完曼城，咦？佢作客完曼城，佢好快又對咩噶啦噃？ 三十一號對車仔嘛。 車路士噶啦喎。 系咪三十一号？三十对车路士 就会对车路士。 系啦，一号就对后城。我记得。 咁你知啊？如果我哋咁样对法，全部扣分嚟讲， 每队扣三分。 系每队扣倒扣三分，佢就好快真系搞紧掂。 嗱，曼联就系、是、前八嘅球队里边咧，好惨要前八咁样讲。前八嘅球队里边咧，唯一一支喺圣诞快车唔需要对前，即系俾佢排名高嘅球队，或者即系前八嘅球队。 我明啊，玩晒 啦，即系唔使嘅。咁佢个正路嚟讲，如果佢攞唔足十二分咧？ 嗯， 好撚废咯，即系要打靶噶，你咁撚劲都攞唔足。 哦，咁你头嗰几个月都搞到咁样，都已经打咗靶噶咯， 打几次啊？ 你搵枪开枪射条死尸嘅，冇乜意思噶，狮子 未住咯， 未撚死嘅，阿莫莫才斯。 咁啊唔紧要嘅，咁总之喺圣诞前后，曼联就应该会上翻最少第二啦。吓，而家系啦，坐亚望冠嗰只咯， 机会嚟啦， 机会嚟啦， 今年又系佢啊，反正 十二分佢真系 check 得晒呢四队，如果你真系 check 唔晒，真系打 pat pat。 因为点解咧？你睇下阿仙奴、利物浦、车路士、曼城呢四队。喺圣诞快车 都系另一个杂交或者群交嘅， 系啊，包括呢一个阿仙奴要仲要对纽卡素嘅，作客纽卡素， 系 嗱，即系大家要睇住阿仙奴，我好担心啊， 嗯， 即系阿仙奴，我当佢 touch wood 输咗俾车路士，大家嚟时咁讲啊，对唔住阿车路士嘅球迷，即系我要咁讲，我当佢真系输咗，咁佢再之后嗰场系要对纽卡素。 嗯， 好捻扎实嘅， 好捻扎实， 系啊， 唔系阿仙奴而家最重要系嗰啖气。千祈唔好斷， 系要扯翻嗰啖氣上嚟噶。 啖氣一斷咧，就真係行噶啦。 係啊，就真係噶。咁所以咧，即係今屆咧，其實大家唔好俾阿仙奴太大嘅期望。反為咧，我覺得今屆咧，即係利物浦嘅機會係大嘅。 嗯， 即係老老實實嚇、啊，真係機會大。當然你話利物浦裏邊好多隱憂嚇、啊，如果冇隱憂嘅，佢唔會廿幾年都冇冠啦，係咪先？好老實咁講， 都唔忍噶啦，好撚明顯 嘅。即係佢太靠阿蘇啊！阿苏个状态咧喺前边咧，佢打得起咧，带晒成队波啊！ 暂时 你中间你中间有阿神奇队长，其实你可以放到心嘅吓，咁啊，但系你前边真系好靠阿苏。 咁我其实即系想讲下啦，嗱，今个英超快车咧，我反而我觉得有个亮点嘅，大家都唔睇好利物浦，但系咧我就睇好利物浦嘅，因为我利物浦球迷。点解咧？我理性咁去分析一下咧，我成日都话咧，嗰啲 timing 个意义系好重要嘅，如果喺冬至嗰一日，侥幸贏到卡迪夫城咧，係好重要，好重要。因為點解咧？利物浦曾經一度落後八分，落後阿仙奴八分，追翻上嚟。嗱呢樣嘢係 爭兩分啫，而家 暫時做唔到嘅。咁、 嗯、 但係佢因為打先啊嘛，你唔好理佢咪打多一場，但係你喺個榜上面，你嗰個分你已經攞咗啊嘛。虽然你打多 场，下边嗰啲就系压力嚟噶啦嘛， 系啊，你下边就压力嚟噶嘛，你攞到你追翻上嚟咪你好嘢咯，你攞你望住喺上面爬咗过你头，嗰个心理压力好大，仲要你同一周要对阿仙奴要对车路士， 系啊， 最理想嘅赛果对于利物浦球迷嚟讲，梗系希望两队和捻咗佢啦，咁、会放领啊嘛，咁好多人都会睇就话，喂唔系啊，利物浦你廿七号你 如果和就同阿仙奴同分噶啦吧。 但系得失球会好嘛？你得失球 点？我知。 如果你赢， 梗唔够你嚟啦！得失球而家 唔系啊，数字咁计啫嘛。你而家佢已经领先五球，我当系、我当咩嘅话，你赢卡利夫城，你得失球系会多一球噶嘛？至少，你数字咁计，咁阿仙奴和嘅话，你得失球你嗰一场系过唔到噶。 争几多得失球？ 利物浦21，阿仙奴16。 OK， 系啦，即系五球嘅。咁五球唔係好多，一兩場翻嚟㗎啦。 都唔係阿蘇七咁樣搞法，都好快接五球。 真係一下六七球。 係啊， 所以呢個又係要講嘅，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利物浦如果有幸可以挑戰前四或者冠軍咧，對於曼迷嚟講咧， 係好撚痛苦嘅、嗯。即係阿斯洛同利物浦兩隊都係。利物浦個機會就在於佢廿七號作客曼城，全宇宙都唔會睇好利物浦係可以攞到分走嘅。咁我姑且當嗰場冇咗啦。 嗯， 都算啦，即系当冇咗个三分啦。咁、但系对于利物浦嚟讲，佢之后嗰场作客车路士，我唔觉得系想象中咁难打，因为车路士 个状态真系好。 今季个主场真系唔知搞乜嘢， 系好差， 系令人好失望嘅。其实我一路原先 特别系个防守球员啊，即系呢样嘢系令我最担心嘅。嗰、那个防守不嬲都即系坚噶嘛，但系自从保亚斯即系带咗之后咧，嗰、那个高位防守推前。再加埋幾個老太，即係又老啦，開始成個防線開始個打法又唔同咗，成個防線或者成個後衞裏面都開始有啲瓦解啊！即係本身好 穩陣， 好穩陣嗰個感覺， 靠得住噶嘛，而家係 啊，好靠得住， 真係冇啊， 一腳就通噶啦。佢其實我都講熱刺嗰場輸好多球嗰場咧，咪俾利物浦劏下穿劏下穿嘅，車路士都有呢個情況啊。 系 一比直线就劏，尤其是卡伊尔非常危险。 系 一比直线就劏，佢转身转唔切啊！最惨系你个前锋够快咧，嗰啲咩费沙金堡嗰啲咧，直情系过晒佢喺后边追过去啊！好惨啊！你睇到阿戴利嗰啲俾佢追过，硬爆俾佢硬爆爆过，先自己喺度大佬系咁震，你冇俾人硬爆过啊！即系呢啲系车路士嗰个后防嘅问题咯。 今季咧，所以咧，今次嘅英超快車最大亮點，除咗睇曼聯攞十二分之外咧、 嗯， 其實另一樣嘢就係咧，隨時有機會咧，喺今個禮拜係利物浦，下個禮拜曼城，之後阿仙奴，再到車路士，即嗰、那個 係輪換啦， 輪換榜首啊，係你計到條數噶，嗱你計啊，嗱廿七號 Boxing Day， 廿六號 Boxing Day 嗰晚嘅凌晨就係、是、曼城對利物浦，咁。打佢早少少嘅就阿仙奴作客韦斯咸，同埋车路士主场对小人士。 嗯、 正路我当佢呢两队都攞到三分嘅话呢又冚返上嚟。 嗯。 即係好过瘾㗎。跟住如果假设利物浦同曼城，即我当利物浦输俾曼城啦，跟住曼城又追返上嚟，跟住四队同分嘅会。 嗯。 即假设呢个阿仙奴。 我哋讲返曼九啦，如果唔系曼九唔开心。 咪所以剧本啱啦，终极都系咁样啦。嗱你哋嗰啲传统大球会每人都叫做坐过下。第一位 就俾翻， 跟住到最後咪全部俾翻曬曼聯， 啱 到最後咯， 好頭好尾啊嘛。 係 咯，因為今我話俾大家聽咧，曼聯大家唔好忘記，佢係英超第一周第一個比賽日嘅榜首球隊嚟㗎。係、 嗯、啊，係啊，所以莫耶斯其實個劇本就咁咯。我新官上任，冠軍我出硬㗎啦， 係， 我冇理由唔出㗎。但係我又唔可以一上嚟咁串㗎嘛，係咪啊？由頭帶到尾，咁你利物浦可以三個禮拜咯，亞仙奴俾你七個禮拜啦。車路士今年冇乜狀態，俾你兩個禮拜。 係啊，兩個禮拜。 啊，曼城你使咗咁多錢嘅，俾你五個禮拜咯。做最後都係我㗎啦，咁 啱啊。 所以真係好偉大咯，覺得曼聯呢隊球隊好顧及人哋個感受啊！大家都可以打到飛機，咪開心先，唔係我自己打曬。 係啊，以前就唔顧感受咯。 係啊， 由第一周坐到第38周，但係而家你明唔明白？我哋對呢啲咁嘅垃圾都會望住，哇！我坐過榜首啊， 係啊，係啊，咁 好好啊，咁樣 好好， 即係改變咗以前費格遜嗰種霸道嘅心態。 啱啦，所以莫耶斯，我覺得係要極撐呢個善心嘅領隊 嘅。我想講下咧，呢個中心名將咧，又係奧運咧。 佢又係中心名將， 佢轉咗廣播嘛，佢轉咗廣下波嘛， 佢冇踢波嘅咩而家？ 佢踢撚咧佢， 退撚休咗啦屌， 係咩？ 係啊， 佢踢廣甲， 佢做後生嘅啫喎個樣， 七九年嘅啫佢， 佢個撚踢廣甲啱噶啦佢，咁佢就話啊屌你呢個曼九咧，其實即係買阿費蘭尼，阿球王費蘭尼啊，佢就話係一個錯誤嚟嘅，咁咧佢就話即係買翻嚟其實就唔啱用對波。即係呢個比利時球員咧，就唔適合佢嘅踢法，唔適合曼聯。咁佢就話，其實咧，如果莫耶斯係買當時咧，係應該要買呢、這、一個巴克利嘅、 嗯， 就唔應該買費蘭尼亞球王嘅，就應該買嗰個僆仔嘅巴克利。咁、 嗯、 我僆仔巴克利咧，加埋呢個宇宙之星扎盧沙咧，曼聯就玩撚曬㗎啦。佢話，即係就可以打做莫耶斯嘅球隊㗎啦。 咁梗係唔想玩曬啦。我梗係整件入啲嘅擺度先，等你哋有得玩下啦，唔可以霸道。即係曼聯而家開始、這個， 以免贏撚曬係嘛？ 係啦，以免贏曬。 其實都好跌眼鏡嘅。我曾經一度咧都好擔心費蘭尼去曼聯咧啱打就撲街㗎啦。哇，好撚彩，唔知做乜撚，真係好撚廢，真係廢爛啦。 因為 爛泥已經好爛㗎啦，廢嘅爛泥又即係冇作用咁滯。咁啊呢樣嘢係好好彩㗎，令我好放心㗎呢樣嘢係即係。 但我想讲呢，就奥运呢个扑街呢，佢唔系中心名将， 系 佢系曼联名宿， 系曼联名宿，我都想讲， 以后叫佢曼联名宿得啦，佢中心名将得一个啫， 系我知。佢好鍾意评论呢个曼联喎，佢又唔评论利物浦喎，你有冇留意啊？ 佢都有嘅， 少， 佢试下出声， 我知， 屌你老母咬鸠佢春袋啊，啱唔啱？ 但系少，佢特别鍾意成为呢个曼九嘅名宿，就嚟评论曼联嗰啲人嘅。 咁好正常嘅，咁佢人生唯一一个英超冠军系喺曼联度攞嘛，啱啱好出场十场，后备八场，正选两场。 咁人哋买买唔买嗰个咁嘅巴里关卵事咩？ 关噶名宿啊嘛， 关系旧事咩？实卖俾你嘅咩？你踢捻晒啊而家？ 要啊，点解唔卖俾佢啊？一定要，唔系呢啲人咧，屌你老尾，摆埋一二边算数啦。 系咯，唔系我见佢有见报，我屌下佢啫嘛。见佢咁兴奋，突然之间，即系啲咩鸠人咧，突然之间走出嚟又讲叫佢鸠嘢，又冇 point， 乱咁 up， 搵食啫。 其实我哋对好好噶啦，利物浦琴日对好好啊。点解咧？话说季初。开锣之前咧，呢、這个谢拉特有场即系唔知咩纪念赛咁样，因为十五周年，咁啊加力茶就转咗行讲波嘛，咁快，咁啊佢就请奥运翻嚟一齐评述嘅。咁利物浦嗰啲球迷咧，原先系组织咗咧，就佢一讲嘢咧就靴鸠佢老母臭閪，咁啊最后大家都冇做到，就俾面队长。其实大家都对佢已经好捻容忍噶啦呢个人，但系，唉，有阵时啲人系咁嘅，佢自己选择噶嘛。嗱，譬如。我哋对黄杨达都好容忍噶，咁但系佢系要讲埋晒啲鸠嘢打飞机，你帮佢唔到噶嘛？ 劲啦， 系嘛？我哋对云佩 B 都好容忍噶，但系佢都系要喺隔离台嗰度乱鸠咁讲嘢噶，系嘛？我前两日撞到云佩 B， 佢喺度同我打招呼，有咧有路，有。 好彩我唔识， 我搵食啫，搵食啫。 唔系，我都系咁谂嘅，我都系搵食嘅，冇问题啊。不过唔好站喺道德高地啦，我叫佢就系嘛，即系奥运呢啲。摆埋喺二边 嗱，唔紧要啦。嚟紧四场，即系除咗佢系攞捻紧十二分之外咧，咁咧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啊，头先讲过啦，就系、是、科肥同就拉捻伤咗个鼠喺紧，咁啊唔知几时出得翻。因为呢一个猪狗不如咧，佢嘅经验系伤捻咗噶啦，之前伤鼠喺紧，而家又伤捻咗即系个脚啦。咁跟住到啊，科肥同而家又话伤个鼠喺紧，咁啊冇捻晒前锋，咁啊净系得阿 Welbeck 喺前面， 一个够打。 有冇 问题啊？ 我谂 完全冇问题， 上场都入两球啦。 咪咯，一场入两球咯。咁你 一路数落去， 后防输翻两球嘅啫。如果唔系卓硬噶啦， 咁啊系， 系嘛？咁同埋即系你真系相信阿云佩斯会伤咩？我唔系好信佢伤。 呢、這个我都觉得唔系伤嘅，我觉得 呢条契弟投机主义者嚟嘅。 系 嗱，如果你英超圣爱快车有四场咧，你赢到第二场咧，佢出嚟噶啦。 咁啊， 出嚟执尾彩嘅。 开始 呢条契弟系咁嘅，阿仙奴嗰阵时系咁嘅，佢只脚甲爆咗咧，佢都当系重伤嘅。跟住佢见你输咧，佢就哎呀，我只脚甲爆咗，重伤啊，屌唔踢得啊，咁啊停你半年嘅。到你输到咁上下啦，系咁咦，即系时来运到应该赢翻场咧，佢又走出嚟嘅咯。 又走出嚟立， 又走出嚟咯。赢咗一场之后，发觉下一场咧应该唔会连赢啦。咁佢哎呀，我又爆只脚趾尾嘅咁样。呢条契弟系咁样嘅。 嗱，讲起爆脚趾尾呢个咧，就话说。十月份 系 呢一个乜撚嘢？荷兰世界杯外围赛，我唔记得系对安道尔定对匈牙利啊。总之有场炒7-0， 系 佢赛前话自己断咗脚趾噶嘛，跟住点知佢出嚟踢波大舞，跟住破咗古华特个纪录啊嘛。 系啊， 好閪噶。 因为断脚趾咧，即系你脚趾尾断咗咧，其实只脚趾尾系唔会痛噶， 系嘛？ 脚趾尾如果你断咗，你系唔会知噶，因为你只脚趾系唔会痛，你会痛喺边咧？你知唔知啊？ 啊，咁我冇乜 痛喺个肝嗰度 嘅，吓真系噶， 系啊，痛喺个肝嗰度噶。有啲人去睇医生话啊个肝好痛啊，唔知发生咩事啊，就会叫只脚趾尾降，跟住个医生会同佢讲，你只脚趾尾断咗嘅。 咁卵尿楞， 但系你冇事噶，你会自己生翻嘅，你只脚系唔会痛噶。系啊，我有几个朋友系咁试过咁样噶。 因为个肝本身系唔会痛噶嘛， 咁我唔知啦，即系总之肝个位置啊，系嗰个位置会痛噶。咁、 哦、 所以你话啲球员咧话只脚趾尾断咗啊， 应该饮酒 踢得噶，系啊， 啲蒲得多， 系蒲得多嘅啫。 咁又棘手啊！ 云佩斯呢招喺阿仙奴当年 用得太多啦， 用得太多噶啦，知道晒呢条咁嘅契弟咧，基本系投机主义者，佢要系落场，佢系要赢波。佢计晒数，你总之我队波应该会赢到啦，我就会落个场啦。赢唔到嘅话咧，我就断脚噶啦。呢条契弟系咁样嘅，佢经常断脚噶啦。 啊，有现场观众话云佩斯断脚啊， 还 咁咧就 咩啫？ 完咩人叫我哋完？黐线， 黐线。 嗰晚欧联抽签啊，大佬， 欧联 撑曼大联盟啊，今日。 喂，呢、這個 跟住呢個 歐聯抽籤。 歐聯抽籤呢又係即係都幾精彩嘅，咁因為呢一個曼聯嗰個秘書呢，呢、這個 Alexander 咁就不忘諷刺呢個阿仙奴同埋曼城，咁點解點解佢要咁講呢，就係、是、因為佢就話啲16強即係阿曼九呢就會對呢個奧林比亞高斯㗎嘛，咁、其實足球頻道都講過，我都覺得係嘅，佢就看似好易打奧林比亞高斯，好早撚廢咁。咁但係當然佢唔記得咗自己都係廢柴啊。咁佢就即係你知啊，有名同埋冇名㗎嘛，你計。即係咦，聽過未呢？我未撚聽過，即係垃圾啦。聽過就啊，聽過下就可能 係上帝啦。 係啊，聽過下就贏你兩球啦。未名都未撚聽過，你含撚啦。 七球啦。 係啦、啊，佢一聽到奧林比亞高斯呢次掂掂撚緊，靚籤，個個都話靚籤。咁另外呢就佢就笑柒阿仙奴同埋笑鳩曼城。就話兩隊又戇鳩，喺小組嗰度打得唔好，就聯賽出曬力喺聯賽，我哋咧就流力打歐聯，你哋出力打聯賽。 但我想同曼迷講咧，曾經有個曼迷咧，我喺 Facebook 嗰度佢留過言嘅、我覺得真係非常之經典嘅，即係話誒曼聯而家聯賽落後唔緊要啊，攞唔到個冠軍冇所謂，大把啊嘛，聯賽冠軍大把， 有好多 失到滿曬，咁啊所以流力咧就打歐聯，攞歐聯冠軍對曼聯嚟講都唔係咩大不了嚟噶嘛，佢又成個季滿曬噶嘛。咁所以咧，今年就主力打歐聯咧，係叫炒巴塞、數拜仁、 係 攞歐聯咁樣。 啊，仲有收辱皇馬㗎。 係啊， 三隊。 所以而家陰，而家好陰功啦。你對佢咩匹高斯話？ 奧林比亞高斯。 你對咁嘅弱隊，你攞歐聯唔過癮咯。 唔使驚， 我係曼迷，我傷心㗎。 唔使驚，八強機會嚟。 你八強你仲有幾多打啫？对唔晒啲强队 嘅，咁啊对唔晒，对唔晒， 晒咯。 其实咧，啲曼迷都戆捻鸠嘅。琴晚咧已经 曼迷有几时唔戆捻鸠噶？ 琴晚已经有个最佳例子啦，就呢个乜捻嘢啊？世界冠军球会杯四强嗰、那个拉茶体育会啊，唔系拉茶体育会，你听过未啊？ 未 听过啊？ 即系垃圾。 咁啊，对对明利路 系 南美冠军， 明利路我未听 炒佢3-1老母臭閪，成为呢一个改制之后啊，第一次啊唔系，其实不嬲都未试过系欧，平时都系欧洲对南美 嘅，系啊系啊， 而家系欧洲对主办国啊，主办国系摩洛哥，我未听过乜捻嘢拉柴体育会， 摩洛哥系非洲啊嘛， 系啊、 okay ， 北非谍影啊， 哦、北非 个啊。 个摩纳， 因为摩洛哥 就喺法国里边嘅， 调 唔系调转调转调转调转， 系啊， 摩洛哥系非洲，摩纳哥先系。 我唔摸佢哋阿哥噶，摸啲阿妹嘅 调转，因为我都系听足球频道，佢上次都拗。 系啊，拉柴体育会啊，琴日嗰个已经最佳示范，奥运比亚高斯唔废嘅，屌你！ 咁屌你， 奥运比亚高斯咪希腊噶，希腊噶， 系啊， 你咁穷到死，扑街啦，掉翻两球美金过去就输七粒俾你啦，你都曼联做唔出咩？ 好啊， 系嘛？喂，你经济咁差，你个球都执噶啦。嗱，两球美金七粒，四球美金十四粒， 两场十四粒， 两场十四粒， 屌你威到尽啦！ 四球美金， 好就咁决定， 所以卓硬咯。 唔系嗱，今日时间真系差唔多啦。咁下 吓系咩？差唔多啦， 差唔多十一点噶啦。 哦 ，OK， 又差唔多噶啦，系咯， 卅几秒，屌你啊！ 好倒数三十 廿九 廿八喂屌唔好嘥时间讲返啲正经嘅先嗱圣诞之前最后一集啦既然曼联圣诞之前上唔到 上唔到啊 上唔到 好失望呢、這个我哋之前预计咗㗎嘛 咁我哋今集就真係要默开啦呢三十秒就攞去默开啦祝大家圣诞快乐嘅 好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先啦因为我哋圣诞嗰日都会再上一集㗎嘛係咪我哋讲唔讲一次啦 圣诞嗰日好似係礼拜三嚟 㗎先。啊系， 礼拜三嚟噶， 系、啊、要预祝大家圣诞快乐。 Boxing Day 先至系咩啊？嗰、哦、日就有波踢啦，嗰日就曼联又赢啦。 我又赢， 系啊。 嗰日我哋做嘅时候就应该系对紧嗰队乜捻啊？唔系对完呢、這、一个后城啦、可以做赛后评、 okay ， 赛后点？ 唔系喺度 六分噶啦嗰阵。 嗯，系啦，喺度就祝各位听众圣诞快乐啊！ 系啦， 平安夜又失身啦，希望大家失身啦。咁就另外希望曼九就快快乐乐啦， 系啊， 即系快啲 快啲落啦， 快啲落啦，继续。 咁我都祝各位听众就龙马精神啦， 新年啊， 系啊，恭喜发财啦。咁啊，性爱快车就有性爱啦， 有性有爱， 系有性有爱， 或者有性冇爱都 OK 嘅。 都 OK 嘅，咁、okay, 啊最紧要就是、 最紧要就唔好有爱冇性，咁啊真系窄啦。 唔系最紧要都系嗰样嘢啫，都明点无啦咁样讲。最紧要都系嗰样嘢，嗱 馬迷話嘅四十八車攞十二分啊嘛。就睇下佢攞唔攞得足十二分，攞唔足嘅话，杰斯又要再含过噶啦。姚尊有冇嘢祝贺下啲听众啊？ 冇咁啊，自己打喺屋企打飞机咯。咁啊，圣诞节嗰日就数拜仁咯，平安夜嗰日就炒巴塞咯。 好 ，Boxing Day 就羞辱皇马咯。 就咁啦， 好啦，拜拜，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朱大调。